拳头攥我尽头，人依旧，只是前进退后争执不休。走过1999，十几岁末一分钟，许愿下一秒钟松开你小手。笑我哭泣，不提我不提，过去几分痛，情几段言语，我宁愿安静，让时间去洗掉爱情。我常常回去，回忆的森林，那时候。你喜欢把手放在我手中，让我把你紧握，小小动作一握牵一走。但这时候，我习惯把手握在口袋中，两个字间流动，穿过衣袖，穿过拳头，穿过心头，人依旧。只是前进退后争执不休，走过1999，十几岁末一分钟，许愿下一秒钟松开你小手。一张张日历又撕起一个秋，有多少青春是和一个人过？不懂我不懂，为何常常来到爱情门口，独自看往事重播。 是牵挂，说不完太多是心里话，艰难的时候你别忘了我的祝福，记得吗？绿叶总爱附最美丽的花，伴着你都是些知心话，再远的路途你别忘了我的祝福，记得吗？

却梳花睡在脚尖。其实仰慕者竟已出现，你机会就在你身边。太粗心的你却在怨，世上无人可恋。其实仰慕者交替不断，你周围静待你挑选。我跟他刻意转又转，每天都经过你身边，圈寒问暖。谁暗恋已差点揭穿，其实仰慕者早已出现，你所愿近在你指尖，眼色早打过百万遍，只望你最是留心点。其实仰慕者一向不断，似天使侍候你身边，我跟他刻意转又转，每天都经过你身边，圈寒问 那快乐太清楚，才

是这样回到永远， 般消失在我眼前。愿说爱痛到极点，什么都可以谅解，为什么我都不 灵魂却怕，朝夕中